繁招雪，但没法解决他的住房，他只好找街道胡同居委会动员一位住户在他的小院腾气，冬天安炉子和烟囱，都是汤爷帮忙。一来二去的，子玉觉得生活离不开汤爷了，一下来了精神头，呼啦叫来十多人直奔子玉家。哐的一下，这些人破门而入，把汤爷和子玉